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12月1号星期四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许桂雅。蒋万安请辞立委的这一席补选登记明天就要截止了，绿营是快马加鞭，已经拍板是由吴盈农来出战，蓝营这一头呢却是陷入人选难产的困境。徐小新户籍不在这里齁，北当算啊。王浩说呢，党庄属意的不是我，所以他也不要选。王宏威他的戏份是最多的齁，他说呢，诶，中选会怎么会这样机关算尽，怎么这么快就要登记了齁，然后又自曝说，诶，党部的主委啊，党的秘书长都有来征询，可能呢后来他又讲说，诶，就算是来征召我，我也不要。那我们其实必须要看齁，他又说他自己天人交战了，我们等着看王宏威他选还是不选，会不会最后呢众星拱月他又出来选。而民众党他的难题齁比难产还要更棘手一点，柯文哲他准备要卸任了，这一次的选举当中民众党的议员落选了72席，蔡壁如他又讨拍哭穷说，你看我的户头只剩下6万块，还有意喔，意有所指喔，这个是罗有志帮他讲的，说诶，他好像想要离开民众党。更有其中一位是民众党的议员落选人张信松，他退党，他在脸书上写下说，没法度勉强自己去跟为求胜选不择手段害人抹黑放毒的人来共事，我做不出心狠手辣泯灭良心的缺德事，只好选择离开阿贝。诶，这是前民众党党员的真心话，反映出民众党有多邪恶呢？是这样的问题吗？稍后我们进一步来讨论。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首先欢迎的是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贵阳好，大家好。 好，欢迎政治财经评论员许维志。 贵阳大家加油。 好，接着欢迎的是前国民党青年团的总团长田方伦。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左手边欢迎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宇韶老师。 贵阳好，大家好。 还有欢迎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李建昌，恭喜连任。 子顺，大家晚安。 好，再来是民进党的新北市议员当选人，来卓冠廷。 贵阳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刚刚有连任的，有当选的，但其实齁，就算是落选也是兵家的尝试。蓝绿两党都有从政工作者是有落选过的经验，四年后再来又是一条好汉。但是民众党卡奇灿齁，有人落选之后说啊，派谁我要退党了。柯文哲他自在 2024, 虽然民众党抢下一席新竹市的市长，但是会不会提前跛脚呢？我们一起来看。 跟着他们下来，这个乡民们跟民进党已经开始联合起来去选，财团波及波及议会，要榨取国家的钱，我不同意。 台北市长柯文哲再度开杠北市议会，痛批蓝绿勾结财团，全因警察局监视器瘫痪案，北市府提出复议案遭议会否决。 我已经忍耐他八年了，一家厂商那他99.9%业务就是要拆解市政府，因为1025年嘛，我也不晓得当年是正还是坏才。搞了这个厂商出来。 质疑蓝绿党团下弹书是图利财团，没证据先放话的柯文哲让蓝绿议员很不满。 我们大家可以集体控告他，公然毁谤、侮辱议会。他今天要下台前一个月才提出来，那你这八年在干什么？ 经过委员会的审查，经过大会，然后经过政党协商，最后最做成的结论。那么他应该啊，在整个大会通过之后，他应该要马上发表。 好，可以看到柯文哲呢，他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戏份啦齁。那你可以看他今天呢去冲绳，他说他要推广悠游卡齁，从日本这边也可以说 BB 齁，就刷悠游卡就可以买东西。还有呢，他在出发之前早上就开了一场记者会，大骂议会齁，不分蓝绿说已经联合起来欧吉呀。这个其实指控非常严重，他现在在对杠议会哦。还有一件事情呢，我们必须延伸到昨天谈的话题齁，是因为蔡壁如啊，他说呢他的户头只剩下六万块，那这是要暗示什么？还包括什么齁？包括是有关于这个里面啊有退党的这个人士齁，有一点在表达说，诶，是不是民众党里面啊什么抹黑啊放毒啊等等的齁，这些问题。那我先请教瑞德哥啦，柯文哲为什么好像心情齁不是那么样的平静齁？你看黑胜选黑刚啊齁，其实一开始在讲的时候，主要是针对台北市黄珊珊没有选上，那他的语气就是非常，然后没有喜悦之情，好，就是就算是高虹安胜选，他也没有喜悦之情。然后再到今天开记者会开炮骂议会骂蓝绿， 前一天他在骂警察局长，骂他的副市长，你觉得凸显出他什么样的心情？ 我记得在选后的时候，有人评论说，那么高虹安挂民进党的扛棒，那么选上了高雄新竹市长啊，所以呢，那么好像这个柯文哲呢，应该会很高兴，然后呢，好像他民众党啊，前途不可限量。我记得在贵雅的节目，我就直接说柯文哲不开心，对不对？嗯。事实上他心情不好，你可以发现哦，这几天一连串的放炮，一心情很沉重，甚至于连他。他最享受的前面一排的这个相关媒体的联访，他都取消。嗯，哦、他以他的个性，他不会这样做，因为他很享受镁光灯嘛。柯文哲可以啊，你可以骂他，但是呢，他最怕的是你忘了他哦，大家都不讨论他，所以你就知道，那么为什么会突然间针对这个台北市警察局的这个监视器案，突然干了呢？哦，没啊呢？我跟你讲，如果你们台北市的蓝绿议员不去告他的话，那岂不是坐实了柯文哲所说的？你们是蓝绿议员一起污钱，嗯，这件事情能不能讨论？可以哦，是有关于台北市警察局啊，总共1400万张那个相关的这个监视器啊。从我们那时候跑新闻的时候呢，30几年前，你那时候监视器非常的那个话术很低啊，几乎都看不清楚到底是怎么。 可能扩了几个亿啊。 到晚上的时候更糟糕， 对， 晚上的时候你那个等于说，我也光线变弱的时候，你的话术太低啊，所以现在要把话术从30万话术啊，把它一口气提升到200万话术，2枚变成3枚，理论上来讲并没有错误。那么可是呢，如果你没有办法全部达到3枚的话呢，那么议会这边认为说啊，那如果你要它做成一个弹书，如果你要降到2枚的话呢，那你要100万话术。我要跟各位解释一下为什么？因为经过议会他们去实测发现，如果你不要以为说啊200万话术就一定强过100万话术，理论上是这样。 但是因为还有流量的问题， 没有错，理论上是这样。但是呢，就好像我去买这个，我记得我去十几年前买那个行车记录器意识一样，有人号称他的话术是多高，结果你会装上去以后，反而不如那个话术比他低的。为什么？因为跟你的整个搭配有关系嘛。所以议会做成这样的一个弹书啊，柯文哲配兵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呢，那么针对议会，你竟然打算这样做，一配兵配兵掉呢，就直接再加上说，一个提复议。他在选前一个礼拜突然间说他要这个提复议，因为你们蓝绿都通过这个案子嘛，他提复议，最后那么被这个台北市议会议长那天问有没有我们大家有没有怎么样，就直接把他否决掉了。他非常的生气啊，所以呢，开了这个记者会，就直接说。蓝绿议员啊，我还没有下台，蓝绿议员就开始污钱。污钱 这是很严重的指控。 污钱就是指你们蓝绿民进党跟这个国民党都是贪污犯，你知道吗？而且连这个这个相关的台之光的这个业者就是提供这个监视器业者一起骂下去。那么现在这个业者呢，那么保留法律追诉权，不要保留了，这直接告了。人家直接讲说你是这个行贿相关，跟人家勾结，官商勾结，你还在等什么保留法律追诉权？就这个狗啊，应该金刚丹嘛，你都要剩下不到一个月就要下台的人，直接讲你贪污。啊，是可忍孰不可忍啊。那么事实上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我跟各位说啦，柯文哲嘛不是说为了我要升级啦，他说如果把它全部变成三倍的话，一年多8600万，十年要多这个8亿6000万，这样对不起这个什么市民微博。诶，我问你， 他是说8600万， 今年为了要让这个黄珊珊有舞台，然后柯文哲要做毕业这个等于说这个纪念啊，他不是花了快要1亿，各部会全部加起来快要1亿，弄了一个毫无功能的，只会浪费公帑的相关的城市博览会吗？ 对， 有干么讲啥？你浪费了1亿多，有你干么讲啥？没嘛，你连开一个卡达车都还要市民用纳税人血汗钱来支付你的费用嘞，你知道吗？一些这款人，刚刚坦白的，一些这款人，今天骂完以后，去倒位 ？Okinawa， 冲绳，冲啥？理论上讲，伊要去促销台湾的观光啊，起码解封啊，观光料悠悠卡要让 Okinawa 冲绳的人知道，我们台湾的悠悠卡可以在 Okinawa 用，你莫名其妙啊！应该是让台湾台北市的人知道我们要悠游卡可以到冲绳去消费才对的嘛。 那干嘛要去冲绳？ 对，那你去冲绳干什么？你去冲绳说，哎，冲绳人拜托你们来台北。 他是试着拿他的悠游卡去 买，买了以后你们冲绳可以用，莫名其妙嘛。然后另外一个说要招商，那更莫名其妙。日本最有钱的财团财阀有钱人跟企业是在冲绳吗？是在 Okinawa 吗？不是吧？是在东京吧？你应该如果要促进台北市的观光跟促进台北市的招商，应该直接杀到东京去。 我很怕他听你建议之后他会再去一趟，他不会花人家公帑。 他不会去东京，因为他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可能是美国。你知道为什么 Okinawa 这个行程会曝光吗？因为我听包括简淑培议员他们讲，他们听到风声然后去问的时候都不承认说有这个出国的事情选后。结果呢 因为他们听到的风声是本来是他要到美国去，你知道吗？为什么？拜托欸，2024年、 要去美国， 2024年 不是啊？那他干嘛要用台北市政府的资源的钱、啊？2024年 要选那个台湾的总统嘛，一定要到美国去，然后再说人家是这个等于说给我面试啊怎么样嘛？你可以去美国，我不反对啊。请在你12月20号下台要花自己的钱买机票去，我讲坦白的、你连这个钱如果都要公帑的话，现在他不承认他要去美国，他先去 Okinawa 3天2夜，说要推销台湾的这个台北市的观光。我们已经讲过了，要推销观光，要推销要招商的话，不好意思，你到东京去，东京人最多几千万人，东京有钱人最多可以来台湾那个的观光兼消费嘛，那你怎么会到 Okinawa 去呢？所以你这个只是一个推迟嘛，那希望回来了以后3天2夜回来以后千万不要花台北市民纳税人的血汗钱然后真的跑到美国去，麻烦你下台以后你要去美国几次去待几个月我都没有意见。 好，来，因为我们发现柯文哲最近情绪不是那么样的稳定，那到底吵的这个案子怎么一回事？刚瑞德哥有介绍，我们再进一步细细的来看，请教建昌议员。其实呢他杠议会，而且不分蓝绿都骂，而且讲得很严重，他指控说蓝绿联合起来污钱，这是大事哦！你那真正你也当去检举，你去告啊吼，看要安那办嘛吼。可是怎么一回事吼？其实主要是因为警察局规划在明年要建置1478支的监视器，那监视器也要预算嘛吼，而且监视器它必须要配合频宽，对不对？那在这个部分呢，市府就说，我们希望要买的那个监视器的画面是200万画素的，频宽配2Mbps就好了。那议会就说啊，你那是被安尼配啊吼，不是东啦吼，200万画素应该要3Mbps，它的画质才会清晰嘛，不然你用2Mbps吼，无迄个艺术啦吼，无意义，所以就说那不然吼，2Mbps我们就是100万画素，你如果要提升到200万画素的话，那要到3Mbps。那他就讲说啊，你要弄到3Mbps的话，就表示你要图利那个宽频厂商的业者吼，公买吼伊，价格上面一年，他说他换算之后啦吼，多个什么8600万是10年，对不对？吼。那我请教啦，这件事情事前的沟通，而且呢我感觉上其实比较像是议会认为的这个方式啊，是被心急嘛，啊不你每一次提到200万话术，你的那个频宽又没有跟上，不是也是没有意义吗？阿姨喜欢说暴跳如雷。 我想第一点我要表达一下，这个台北市这个各个社区各个里长在要求增设这个监视器，每个议员其实会刊都有，而且很多都已经摆荡下来，摆得很久，根本没有办法在半年里面、一年里面就设置这个监视器。这个监视器现在在台北市里面啊，为什么我们这个犯罪哈、犯罪容易抓到歹徒？其实监视器从一个积极正面功能，也有扮演这种角色。但是我们现在还有1000多支还没有装设，是在民意代表跟里长的要求底下。我想冠廷等一下。这个就任新北市议员之后，也会碰到很多这种需求了哈。这第一点，第二点，其实这一笔预算在我们台北市议会的警政卫生部门是辩论的非常久，而且最后是到这个政党协商会里面也 argue 非常久，在最后一刻之后才通过这个下弹书，然后通过这一笔预算。那参与这个政党协商的，由我们台北市政府的秘书长，就是警察局长、秘书长都在现场表达的市政府的意见。如果你那时候非常恼怒的话，非常反对的话，其实你就应该透过你的这个具体说服的能力，提出具体的方案，能够说服蓝绿两党议员，甚至有民众党议员，甚至有无党籍议员，都参与在那一次的政党协商里面。所以你现在说骂说蓝绿议员污钱， 对啊， 我真的是鼓励。刚才在新闻画面上面是国民党的总召书记长以及我们民进党的总召，我倒是认为政党应该联合起来， 有一个 你别当你这个选举进程要结束的十天齁，你用这种回马枪 来 侮辱关键议员。而且老实说，这个议题是市政议题，大家在议会里面就事论事辩论得非常清楚，而且在议事厅有的比较了解这几百万话术的人，他们还去请教的一些市政的专家、市政的学者来评析说这笔预算应该要怎么样 拿捏会比较好。所以柯文哲，老实讲，我跟你讲，伊最近心情哦，其实刚才主持人有谈到，没有做高虹安代表民众党选上新竹市长，但是他知道，其实这不是民众党的力量让他选上的，背后最后半个月，新竹市的议长跟副议长以及他们的动员气饱，把林根人气掉，那才是重要一股力量。高虹安背后以后有可能被议长跟副议长、国民党这些蓝营的人士所宰制、所控制，而不听从民众党的指挥，这也不一定。你看，演变下去一年、两年的市政报告以及他的市政，你看有没有议长跟副议长他们底下存卡出旧，这个媒体大家可以观察。所以我认为他心情会不快乐，这也是有原因的哦。第三个，我认为你老实讲，你要去冲绳，要去遐休困，其实选举足忝的，去休困你嘛无要紧，你莫安尼咕咕哔哔，你被议员抓出来说你要去冲绳三天，我认为讲这不是一个正道的作为啦哈。我认为你要一个现任的市长去冲绳三天，我认为你说花四五公帑，其实我们议员都不会这么计较。每一个人选举足忝，当然要有休困的时间，但是你回马枪要定台北市议会，我认为这一点道理都没有。 好，来，我们因为这个部分呢，其实你要知道柯文哲是有一个柯氏话术的齁，北台湾议长都是黑道，伊就是这款的人嘛齁，然后呢他就说齁，之前有五大弊案，查报报查过来当了伊是怎么说有五大案，好不要是小案，然后不要说我们后来看到的情况，我每次走过去我都觉得哎呦，东区鬼故事大巨蛋就这样长出来了齁。但我们看齁，因为民众党的千头万绪啊齁，现在柯文哲他担心的事情可能是会蛮多的。一，我可能不在位置上了齁，卸任之后那种焦虑感。东主席他还是继续有去登记啦齁，那他们党主席的选举呢，好笑的是没有其他竞争者啦齁，所以应该就是连选连任，只是说他们有一个内规规定是说必须要得到300个党员的联署，党主席应该是稳的。可是呢其他的部分齁，感觉上带人不带心这个问题其实是蛮大的齁。来，冠廷，我们来聊张信松，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不晓得，那张信松呢他就是代表民众党来选议员，应该是台北市的议员，大安文山区好。然后呢这个张信松他就在他的脸书上分享齁，他说他是笃信宗教之人啊齁，所以呢他有自己的坚持，他没有办法去跟负面能量的人共事和相处，好，为求胜选不择手段，害人抹黑放毒，好，这种事情做不出来齁，他做不出心狠手辣泯灭良心缺德的事情，最后说只好离开阿北，做自己开心快乐的事情。他的形容词非常多齁，负能量不行嘛齁，为求胜选不择手段的不行，抹黑放毒的不行，心狠手辣泯灭良心缺德的事情都不行，所以他离开了柯阿伯。这前后文的觉得也瞎撒，他其实是有在指涉说刚刚讲的那一些负面的词都是在民众党发生的吗？都是柯文哲的手段之一吗？你怎么看？ 贵啊，现在柯文哲真的面对内忧外患，而且是权力的焦虑。再过24天台北市民终于可以不用再看到台北市长柯文哲了。过去这几年来，当22县市所有不同的媒体的评比都是最后一名的台北市柯文哲市长，他终于要卸任了。可是他最焦虑的事情，为什么讲内忧外患？外患的部分是这一次民众党的表现真的在全国非常的糟。我先讲他的议员席次，全国总共民众党提了86席议员参选人，只当选了14席，当选率非常的低。台北市他本来重兵认为说黄珊珊看可不可以冲过去让我的议员席次可以大幅的成长，台北市也只当选4席，而且这个4席的当选造成了非常多民进党的战将或者是地方有实力的人，不管是退党啊退党，退群组退群组。贵啊，我就讲这两个人。第一个是讲你刚才提到的张信松，张信松他是选哪一区？他选大安文山区。 3800。 如果你把张信松过去，观众朋友可能不一定了解他，但是如果你去查过去他在大安文山区，他不是第一次选。我举他在2020年，当时选立委就好。当时他选立委。 他还选过立委。 他选过立委，代表民众党选立委哦。他选立委代表民众党在这一区拿破10000票。没想到过2年之后选议员。观众朋友你一定会傻眼。 3800。 剩下3800票。选立委10000票，选议员剩3800票。 所以他当然有怨气啊。而另外一个在同选区的候选人，后来张志豪，民众党张志豪顺利当选。 嗯， 那民众党是内部有出什么状况？在这过程中，这位张信松愤而退出群组的，是不是受到了什么委屈？不然你怎么会讲说选择离开阿北，做让自己开心的事？我不做心狠手辣、泯灭良心的缺德事。你在讲谁？我们都知道民众党里面分很多派系，你到底讲哪一派？我觉得这个就很明显嘛。另外一个我要讲的是学姐那一区啊，黄靖莹那一区啊，我们都知道那一区民众党提了两个人，一个人是陈思宇， 对， 一个人是黄靖莹，类似的情形再次上演。我们知道黄靖莹他第一高票当选，欸，可是另外一位陈思宇嘞，陈思宇他当然是民众党内人才啊，当过局处首长啊，爸爸又是现任的议员陈建明啊。我分享一个例子就好了，陈建明议员他在上一届在士林北投区，他拿的票数是13000票。正常来说，观众朋友，这一次所有的不管是爸爸妈妈交棒给年轻人的，老将交给年轻人，很多数都是拿更高票，因为议员说真的，民众有点喜新厌旧。 对啊， 交棒了之后，看到年轻的面孔，哎，你过去又有完整历练，正常会给你更高票嘛？ 对，有一个说法是说新人红利， 新人红利，对，正常来讲，陈建明交给陈思宇，哎，本来无党籍的陈建明交给陈思宇，陈思宇再交到民众党，应该要加权，对不对？应该要往上嘛。他爸爸13000票，陈思宇这次只拿11000票，比他爸爸还少2000票。我刚才讲完了陈建明，我刚才讲完了张信松，这结论是什么？加入民众党没用嘛？所以大家要选择什么？你看到在这两天之内，11月26号选完举当天哦，陈思宇直接退出群组，隔两天张信松退出群组。所以柯文哲现在面对一个状况是，当大家知道民众党就算加入之后，这个党好像有分内外，这个党好像有分彼此，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受到党的照顾，而你加入了之后，你选的可能比你之前更差，而这个情形当然就造成了他所谓的内忧外患的内忧嘛。外患的部分，贵啊，其实我们大家都在想一个问题，照理讲柯文哲他们拿下了新竹应该开心嘛， 对啊， 可是你觉得到目前为止柯文哲脸上完全没露出任何开心的状况，简单来说嘛，高虹安不受控嘛，你怎么会一个新竹市长当选民众党籍的提名了，结果在当天感谢的感言，哦，谢谢薛明志，谢谢郭台铭，独漏柯文哲，可想而知的未来。 他有讲啦，只是顺序排在很后面， 在前面都等不到，你要等到那么后面，当成就没讲了嘛。就是你整个状况，你把柯文哲的重点没有放在这么他自己的最重要的一个点上面。另外一个是现阶段高虹安的这一席的新竹市长，他能够产生的能量远低于柯文哲他这个台北市长，我认为他现在就权力焦虑。我讲完这一堆，这就是权力焦虑。他怎么会挑一个在要卸任前20几天去选择跟国民党团、民进党团，乃至于整个台北市议会开杠？他就是要营造出一个啊，又是一样回到8年前哦，蓝绿一样烂哦，就是我柯文哲最好。他要延续他明年选总统的这个汽油，他要继续点燃这个汽油。这本质上就是一个策略的讨论而已嘛。柯文哲把他上纲到政治的斗争，政治的立场不同，为什么？我跟你讲，因为观众朋友根本不会想去了解这个细节是怎样。 对啦， 结论就是什么？就是他要告诉大家，哦，我最清高，你们议员都在乱搞啊，为他干嘛？为他明年选总统做铺路。所以这件事情啊，我私底下认识一些，因为以前哦，受王瑞德大哥的领导，我们在跑过警政新闻，我们认识一些台北市的警察的长官，其实他们也很无辜啦。这件事情呢，讲结论。蒋万要发挥智慧处理，蒋万未来就两条路，一条路就是他降频降成100万的话术，那可是画质就会变差了，然后就可以照本来预算走。另外一个就是符合议会决议，你用二倍金或者提追加预算去把它做好做满，就这么简单，绝对不是柯文哲讲的贪污了。啊，如果贪污你拿出证据，啊，你拿不出来。我是真的建议啦，国民党团、民进党团一定要告柯文哲，不然这污蔑太深了。 那个建昌议员这方面的讯息，拜托登你爱传达议会党团啦，好不好？那刚刚讲到是说，柯文哲底下的人啦，港动不港心的那个部分啦，当然我们还是要讲市北的这一块，因为学姐她出面来受访了，来雨霞老师。学姐她受访齁，那其实前情提要跟大家讲齁，因为陈建明议员齁，他是陈思宇的爸爸，那他就说，欸，哭奶酸干的你 配票有问题啊，吼，四万票可以当选两席耶，怎么会这样搞？所以他其实蛮火大的。那陈思宇自己的动作是他退群，好，那学姐呢，她在这个接受广播的访问的时候，她就讲说啊，没有啦，因为我们民众党是第一次投入地方的选举嘛，我们也没什么基本的组织盘啊，吼，一组的是公，一路是空气啊，空气票啦，吼，配票本来就很困难了，吼，啊，我从来没想过说我会第一高票，票数开出来的时候，他也觉得哇傻了齁，欸，怎么会这么厉害齁，因为他是29000多票啊，其实已经可以当选两席的这个额度。来，宇翔老师，学姐齁，继续还是好傻好天真，你觉得这个可以说服齁，不要说服我们啦，可不可以说服这个陈思宇或者陈建明？ 当然不能啊，因为呢连我自己都有看到士林北投啊，在选举之前各阵营所做的民调啊，其实黄靖莹一直都在领先群，甚至呢前三名。请问黄靖莹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吗？陈思宇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吗？但是啊，选举各跑各的，各走各的，甚至呢两个人都喊唯一支持。 哎，那我请教一下，你看到说学姐都一直在前三名嘛？那陈思宇大概是落点在哪边？ 几乎都是跟选举结果差不多。 边缘哦， 有时候有进榜，有时候是裸酸桃，差不多是这样状况嘛。请问双。民众党阵营这两位候选都知道，其实呢对陈思宇来讲，他其实有去喊救命啊，透过呢陈建明啊，看看呢大家也当长雄这对啦，或是呢想跟呢这个呢黄珊珊，因为是母鸡嘛，但是所得来的结果是什么？这个呢陈思宇啊最多只能跟呢黄珊珊不期而遇，但是呢黄珊珊身边永远都会有学姐啦，你是那一区民众党的支持者，刷跨博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集三千宠爱于一身嘛，党的所有资源呢都给谁？都给黄靖怡嘛。所以呢霍启萧强在选举之前，士林北投区已经有很多耳语的啦，不论是民众党啊、民进党的候选跟国民党的候选，大概都有跟我聊过这样的事情啦。回到刚才柯文哲的部分，台语啊，形容比较贴切啦，小白波的陪顾啦，很简单的地方，或是用一首歌来形容啦。原来这就是曲终人散的寂寞，只有伤心人才有。柯文哲啊，过去啊，为什么小白？我跟各位说，只有阿伯能够创造议题，独领风骚；只有柯文哲能够过河塞桥，落井下石；只有柯文哲呢，才能够挖人墙角，招降纳叛；只有柯文哲呢，可以呢寄身市府跟党团，假狼告稿，吃干抹净；只有柯文哲能够呢谩骂跟放炮。哎，各位发现啊，我所形容上述五点柯文哲的特质，前提是什么？前提是因为他是民众党主席吗？不是的，前提是因为他是台北市长啊，所以拥有台北市的行政资源，才有办法呢聚集一堆人，甚至呢滥用呢民众党啊在这个台北市让滥用台北市政府的资源，还有做什么事情呢？用台北市长的身份频频呢跟中央对干对坐，这样就会有讨论的深度嘛。可是啊，现在问题来了，即将要谢幕了。哦，柯文哲啊，连自己的人都眼红，因为呢，现阶段，哎，他是专访黄靖怡，哎，是呢，讨论高虹安，哎，柯文哲心中想啊，这不是我一手栽培的吗？不是我一手呢带大的吗？不是因为我当选的吗？黄靖怡是啦，但很遗憾的是，高虹安并不是。结论很简单，柯文哲跟民众党逃不过一个宿命，什么宿命呢？台湾的小党如果是一人政党的话，如果那个政治人物哦开始边缘化泡沫化的时候，这个政党啊基本上啊也跟得烂惨了。举例来讲，过去的亲民党、过去的新党都是一人政党嘛，甚至呢时代力量的黄国昌也是一样嘛。当政治明星要谢幕的时候，大家说的人走茶凉啦，哦，丘吉尔说的啦，酒吧要打烊的，基本上啊就应该买单走人了。柯文哲因为不甘心，还想继续上车，选情不乐观，还有呢这个一手捧出来的那个人呢，哎啊，黄靖怡应该也要政治正确啊，如果黄靖多一多说一句话，柯文哲可能呢还能够笑出来，我能够高票当选就只有一个人，哪个人？我擦汗的那个人，我要非常感谢他。结果黄靖怡真的好傻好天真，连这样呢 这个恰中心中的话都说不出口，所以柯文哲现在心情就我刚才所说的，这就是曲终人散的寂寞了。 柯文哲在曲终人散，他会不会越来越激动，或者是动作越来越激烈？我觉得应该可以想见的，因为他为了要博媒体的这个版面嘛，齁，针对复议案齁杠议会的这件事情啊，他先是骂副市长彭振声，然后警察局长杨玉明还讲说，要不要我每天到你的办公室去做齁，很凶哦。然后呢气到说不想要受访了，还包括他要去冲绳之前齁还开记者会说明，然后另外还有投书到媒体去怪罪说喔、哦、议会做错了什么什么什么事情。那我们看齁、哦、蓝绿的反应是什么齁、哦、游淑慧议员说败选卸任前的乱咬，好，柯文哲你指控谁无钱，那你直接去跟检调告发，只开记者会用乱骂的方式算什么市长。秦慧珠说我们可以集体控告他公然的诽谤侮辱议会，要下台前一个月才提出来啊，不清搞你，你是被当你在冲三米齁。那江志明议员他说如果有意见的话，其实在大会齁的通过的时候马上应该就可以发表意见，而且民众党是有议员的哦。 可以啊、哦、我补充一下，那我建议那像那个我们议员所讲的蓝绿民进党跟国民党的党团都应该去告他，而且分别告刑事跟民事，让柯文哲疲于奔命，很简单、嗯、因为像这样的人不给他一点教训对不对，他会认为我就这样不能怎样、 啊、我进前的玫瑰一定啊，不带我的一定啊，不能不搞 啊。几年前我刚翻脸的原因就是因为为什么，讲白了，那么2014年没靠我们去帮你对不对，还有你柯文哲啊，第一代柯粉，跟他让我为了这个在全国电视机前面给人家鞠躬道歉，说我这个请做人、嗯、你知道吗？可是你要知道他为什么跟他翻脸？他竟然说名嘴是可以花钱收买的，哎、嗯欸，他就这样一竿子打死一船人哦。我就很生气，说帮你讲一个，不然你讲不出全名，你说姓就好了，姓什么你说嘛，你知道吗？你说什么啊？顺便在这里做个这个的预告啊。那么我也曾在本节目这样讲，柯文哲说名嘴是可以花钱收买的，请他说出来。有网友说第一个就是我一定告你，哎、欸，我跟你讲，我一定告你哦。那么。可是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柯文哲就是因为他习惯了、啊、一点你光光光的被呢，蔡英文总统旁边都是贪污的、嗯、不就这样子吗？ 对。 然后呢紧接着来北台湾的议长哪个不是黑道喔、哦、就惹到了这个这议长北宋对吧，还跑到台北市的这个议会议长的陈景祥那边去道歉嘛、嗯、然后隔天讲说我是打嘴炮。 对，我这九个月十个月我都基本上我都没总结，但是大半是把我的办公室的薪水全部拿出来，我上个月辞职，这个月去刷本子里头赫然发现只剩下6万块。 党部还是有钱可以让他申请嘛，就收据拿来，他应该是先垫入了，但是我们当然不会叫他用他自己的钱去逃党务工作，这不可能。 他猜一猜对我会想退 吗？这个每个人讲的话听一听就好了。 你就是任由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这样一个口无遮拦，这样一个随便可以污蔑人家的人哦，因为我是柯文哲，我随便都可以。谁说你是柯文哲，你什么都可以啊？嗯、这次说蓝绿议员集体污钱，我跟你讲，这个是这个责任政治里面呢，对这个议员的极端的侮辱跟羞辱。如果不给他一点教训的话呢，那我就告诉你，你们不提告，那就表示柯文哲说对了，你知道吗？包括业者。业者如果你不提告，那就表示柯文哲说对了，提不提告自己的名誉自己看着办。 所以要捍卫名誉的部分齁，虽然说方伦你不是议员啦齁，但是我是说站在国民党的立场，因为这一次他已经讲到齁，绿的他有讲，蓝的他也讲，他觉得不分蓝绿，你们都是联合起来集体污权齁。那这个部分你听完之后有没有觉得非常 火大？这是一个荒唐的事情。嗯，他是一个首都市长。他首都市长如果像以前我他2014还没选上之前搞不清楚状况，说这是五大弊案，好吧，你进去了八年的时间查出了什么、嗯、什么都没有。就刚才主持人讲的、啊、我们就看到一个大巨蛋会自己不断的成长，多么荒唐的事情就在台北发生。现在他在卸任前再搞这一出，直接说啊，你们蓝绿眼就是污，那到底谁污了？指名道姓吗？嗯，我相信60几个台北市议员每个人都很希望自证自己的清白啊，因为这不单单是蓝绿，我议会党团那个台北市议会里面也有无党籍的议员呢、欸、他这样批评下去到底是谁？我觉得今天柯文哲搞不清楚状况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过去他是一个可以乱说话的阿北， 这是网络上给他一个风向一个形象啊，阿北就是这样啊，心直口快啊，讲出实话啊。不好意思，我觉得这一次柯文哲你应该搞清楚，你是要是一个负责人，如果你真的想要选总统的话，那你就要把你所有讲过的话去真的证明一下。为什么你今天可以随意的污蔑这些民意代表？不开玩笑，如果有问题的话抓起来，我们蓝绿都应该要骂他污网污众啊，谁可以贪污？谁都不能贪污啊。 嗯， 那为什么柯文哲你可以这样污蔑别人，你还敢号称说哇你手下的官员多么的清廉？这几天不是又被抓了吗？ 嗯， 接连的出包，台北市政府的内部在柯文哲领导之下，你一样逃不过过去你所说的陈柯的问题。可是这八年来我们看到进步了吗？我说老实话，我真的没有看到阿北在台北市有多大的进步，这是一个很荒唐的事情。到今天为止，到现在为止，他还在跟人家讲说不要蓝的不要绿的，就是要我白的，你要摆脱自由，你投票就是自由。为什么投给你就是自由？我们想支持不管是民进党支持国民党，这也是人民的自由。 嗯， 但是在你嘴中好像只有投给你民众的才是自由，那你这叫就是独裁。 而且大家越来越发现，诶，白色真的是容易脏的颜色，不然呢他为什么国民党不敢提名中东锦，可是他跟中东锦连在一起，对不对？好，柯文哲他是即将要卸任的市长了，再没有多久就可以跟他说拜拜了。那我们来展望未来齁，酸屌诶或者是连任上的齁又是如何呢？在基隆的部分齁，因为谢国梁他承诺是狗狗肉，可是结果变成同等级啊，什么叫做同等级齁，就好比啊女生啊哦 Chanel 的东西，然后变成开架式的彩妆，这两个根本是赶快的嘛齁。那宜兰的部分呢，来冠廷我要请教齁，宜兰涉贪被起诉的县长林姿妙，人家他还是选上了齁。那可是呢他选上之后他还是必须要面对官司的审判。妙的是什么齁？妙的是之前啊齁，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在讯问啊约谈啊认罪的官员居然是全面翻供哦，好，我们先看哈，之前是怎么一回事？之前他的心腹吴朝琴哈，知道事情非常多的，他就揭弊，而且呢，有一点符合类似转污点证人或是自首这样的原则哈，他希望说，哎，可不可以到时候这个免刑呐、啊、哈？那我们再看哈，这个时序是在选前11月初哈，11月1号。林姿妙涉贪的这一些齁第一次开庭，然后原本认罪有三个官员在开庭之后全部都翻供齁。那翻供的吴朝琴他也有翻供，另外一个是农业处的处长康立和齁他也翻供，还有一个呢是前农业处的农务科的科长叫做吴东元。这吴东元啊齁最夸张了，他说什么？他为什么讲话前后不一啊齁？他说因为呢我是在打完疫苗的隔天接受问讯，所以呢有副作用，导致我身体不舒服，所以我的证词齁有的可能就说错了，打疫苗的副作用也拿来，你不觉得很扯吗？ 对啊，我觉得这超级扯齁、哦、观众朋友，我们重新回想一下林姿妙这个案子到底涉嫌什么罪。简单来讲，现在从贪污图利洗钱被起诉了，那这整个案子呢有一部分是林姿妙他自己要面对的。贵啊，他自己要面对的是他的财产来源不明，洗钱的部分、嗯、三亿元之间的往来其实有7000多万讲不清楚， 对 这个部分林姿妙他得面对。可是呢当时为什么检方这么有信心整个宜兰县政府里面13个官员导向的证据导向的结论是，诶，我们从农地农用的变更到很多案件建筑的展延，诶，有人指使，有人指使，不管是县长还是他的家人咬出来的。可是这13个官员有三个关键的官员居然在最新一次的开庭翻供，而且这个翻供让人家觉得很扯的事情是他们翻供的理由让人家觉得很特别，我不知道是有套好的还是怎样，合理怀疑。为什么呢？我们先讲第一个人，第一个人是呢宜兰县的建设代理处长吴朝琴。吴朝琴呢他的策略，我认为啊，以小弟我之前跑过社会新闻来讲，我只能说他的律师真的很厉害。 嗯， 我没有影射什么哦，律师很厉害。为什么？他在这次翻供过程中，客观事实全部不去辩驳，客观事实就认。 嗯， 可是检调跟法院所掌握的非客观事实，他一概不认。简单来说，就是他之前呢看起来有承认， 哎， 这个涉嫌不管是贪污啊、图利啊等等的。现在一概不承认，但是呢检方只要有查到你什么，诶，你是不是有受县长的指示，诶，有查到通联，有查到内容， 他就认了。所以他现在只认客观事实，其他主观认定的一概不认，跟上一次对检调讲的差很多。第二个部分呢，是他们的农业处的处长康立和，这个部分他也做了一些内容的翻供。可是我要讲的第三个人最扯，第三个是谁？是之前的农业处的农务科长吴东元。为什么这个人这么重要？因为在这个案子中涉嫌到是否涉及伪造文书。贵长，你知道整个案子中农业局有关，就是农地农用的部分，你是不是有涉嫌图利嘛？你是不是真的有符合这个要件？98地号的这个农地是不是被违法展延使用？吴东元啊，他之前啊，看起来检方已经完全掌握了，他的供词当中也去讲了整个相关内容。可是他这一次居然怎么讲？他完全翻供，他的理由居然是讲说啊，因为啊，我在应讯那一天啊，前一天打疫苗，副作用关系导致身体不适，所以我的证词可能讲错了。本来他是要干嘛？哎，自首后向法院提起求处免刑或者是减刑？哎，怎么会180度大转弯？现在变成说没有哦，158号地一直都是农地农用，从未更变。而我之前讲什么可能讲错了，都忘记了。我认为这个检调如果后来因为他们的翻供案子如果真的办不下去，我认为廉政署跟地检署内部都会就责。为什么？因为之前相关的官员后来都没有羁押。那你出来外面，你有没有可能有串证之余？我觉得这些都是合理的怀疑，合理的推论。不然你怎么会之前在接受检方应讯的时候，在所有的调查的时候，你完全是把你的老板咬出来，然后让检调认为说这案子办得下去？可是现阶段直接完全变不一样，而且连疫苗副作用这种理由都讲了出来。所以我觉得啦，林智庙这事情是真的很扯。那现在呢，台湾关心的不只是林智庙啦，基隆也要关心啦。 对， 两个都很扯。一个是在选举前的官司，现在在打官司，完全180度转弯。另外一个是你面对你选上了你就履行的政见，好不好？观众朋友，我给大家看谢国梁的看板，重新回忆一下乃至谢国梁当时选举的时候的看板。他讲什么？哎，小爱爸爸谢国梁免费提供就业青年 GoGoRo 电动机车啊，挂号同等级。算了，同等级我不跟你计较，你下去找光阳，没找 GoGoRo 算了。观众朋友，你要看哪一句话？你要看下面这一句话。做不到不连任。哎，做不到不连任。五万台，做不到不连任。结果现在跟大家讲什么？现在跟大家讲说，哦，我去找了各个中央单位啊，哦，他们不给我补助啊，我们改成啊，哎，做五年志工，然后换那个同等级的 GoGoRo 电动机。 哎，不是啊，你一任才四年，你这五年的志工 一任就跳票了嘛。哎，观众朋友，做不到就不连任。结果你现在还没就任，你就跳票了。你五年志工换 GoGoRo。观众朋友，我要跟大家讲，为什么这就是个拔蜡票，永远做不到。大家知道林佑昌市长执政八年的时间，在基隆市每年都去想办法还债，八年的时间还了60几亿，很辛苦欸，还债欸，让以前再来高主的基隆市还债。小爱爸爸谢国梁这个政见保守估计要做完。 5月13号他还提到说哈，确诊的 染疫的几人几万口， 死亡的30万， 那还不要算。 对啊，这 个你剩下就天文数字，至少几十亿啦。 对， 把之前林佑昌市长几年内还的债全部都吐回去，而且做不到嘛，这个预算怎么编？所以从头到尾这就是一个拔拉票。那现在很多基隆市民看不下去了，你有看过有市长还没当选，还没有当选后还没就任，就有布条在街头上吗？大家看，这边有布条出来是什么？谢国梁可以无能，但不可以欺骗年轻人。给我 GoGoRo， 其余免谈。民进党的基隆市党部，我觉得民进党团战很好，民进党信用上面很好。为什么？你当选了，我们不要给你就是其他的政治斗争，不要，我就要求你履行你的政治承诺，你的政见，不要跳票。谢国梁，你有四年时间好好做。不要再说五年志工了，因为这是骗人的事情。 欸，拍谁齁，来冠廷，你一定我要被包穷几嘞齁，因为你刚刚讲说党部的这一章啊齁，我有看到张之豪议员解释啦。因为他讲说谢国梁可以无能，但是不可以欺骗年轻人， GoGo 了这个东西齁，他其实是选前就已经挂了。那希望说跟有一些被这个政见给迷惑的，被这张拔蜡票给迷惑的，应该要知道说事实的真相会是如何。啊，不过讲可惜了啦，可能没有发挥它的效果。所以有一些人齁，你现在去想，他一年他的一任是四年，可是他说你要连续做五年的这个公益时数，你才能够拿到 狗狗肉。然后我们记者去追问他，我又看到他一个人背着那个袋子，然后发为那个面纸啦。他在讲说，请基隆市民再多给我一点时间，要再多给我一点时间，而且当预算拨完，明年他才会执行他的预算哦。也就是说，年轻朋友，你们要获得这个 GoGoRo 呢，拍谁要等六年，要等六年，他一任才四年，你要等六年。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部分哈，因为其实补选就是蒋万那一席的立委补选的话，很快就要展开了哈，1月8号要来投票。那问题在哪边呢？问题在明天。登记就截止了，可是国民党的人选呢？今麦阿跨不吼？那民进党的人选的部分吼，昨天已经火速拍板了，就是由原本就是跟蒋万对战过的吴怡农要来出征。好，那我先请教维志哥啦吼。吴怡农过去对战的经验吼，当时他拿的是 45%， 那蒋万拿的是 51% 多吼。本来其实阮昭雄议员他也想要进驻这一区，可是当代理党主席陈其迈沟通完之后，很快他就说，哎，我们会来支持吴怡农，也对吴怡农是有信心的。有什么需要好不啊？吼，兄这兄弟的吼，你给我来倒三缸，绝对也来倒三缸啊。那很快的吼，吴怡农的这一个贴图啦吼，就是说他们的这个梗图。补选日期是什么时候齁，要选哪边齁，然后吴怡农的照片很快就出来了齁。那我请教你的部分啊，吴怡农其实可能有一些观众朋友对他很熟悉齁，那身材健壮啊，面容啊，水水，可是他其实还有其他齁，我们可能有一些观众朋友已经忘记的部分。来，维志哥。 这个来，你要知吴怡农放弃千万年薪，他在我们外资的金融圈，他大概大三就进入那个 Goldstar， 就是那个我们高盛进入 做 intern。伊是架杠，你讲什么？你戏骨做 intern 啦、啊？你做什么律师拍谁？这里是架杠诶，连香港跟台湾的外资圈都觉得有这个 Anacor， 他的名字和英文应该叫 Anacor， 什么好像类似这样发音啦、啊、哈，不太好发音。但是呢，他曾经在这个最精英的投资机构里面。因为高盛里面有一个叫 Special Situation Group， 这个 SSG 不得了了，这加上精英中的精英，这里面从 Private Banking 就是私募基金，还有包括 Capital 的 Management 就是资本的这个运作，还有包括所有的财经的部分，让一起就搅了呢。所以一个邓凯撤兵，放弃将近千万年薪，结果这两天年来啊，有人讲因刀是黑道呀，讲在因阿因阿伯呀， 有这件事吗？ 那乌白讲啊，拜托，你们西爪魔啊呢？我们如果有机会看到影片，当时去卸票的时候，五位大哥在旁边掉眼泪，也暖心的想啊，为什么缺那么多粉？他竟然从那个宣传车跳下来去给他安慰，给他拥抱。 嗯，咱今嘛吼调出来的，卫兵就是你咧讲的那段啦。 你知道吗？在连续的在网络上po这个影片出来，打开把晒的暖，连中间选民讲即哭，因为他跟蒋万安对下嘛，号称是全台湾最帅的两个人的对阵了哈，买颜值加管理两个对下，所以说一基本当选几率很高，而且吴怡农我相信连中间选民，所以也很佩服阮昭雄阮前辈您的一个礼让，因为民进党你未使够牛啊。我跟你讲啦，你若够牛落去吼，这边吼无他取功，以前要好好算一个啊。这边我们吼想一下，这次里面吼，我们就讲一个国民党很厉害。这次里面注意到吴思怀、那个谁费鸿泰、陈玉珍，还有包括什么赖世宝呀，这些人都不出来讲话，你知道吧？统促党跟新党拢点点，为什么？应该受到中国的一个说，你卖出来乱，这地方选举 最近较定掉诶， 啊，这五号啊。五号啊，所以说哈，这次吴怡农选举里面，我跟拜托大家一下，这丢啥物件？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仇恨值又来的。我都讲吴怡农的代志，你讲什么吴乃仁、吴乃德行爸爸、吴乃德行阿伯，蒋万安一讲阿祖，一讲阿公什么人？你要讲爷父之辈，这么好的条件，吴怡农就会这么，而且他是留在原来选区，他当主委里面，伊嘛是底下继续经营。如果这样的仇恨值，网军、网红 Live， 包括 YouTube 跟 IG。包括那个所谓的抖音，拢够继续弄下去。民众你未使想客气呢，你作客气是要从啥？你想客气 是？你是说不要再继续爱与包容这种策略了？ 什么爱与包容？哦、你们要我告诉你，连国防部跟国防部讲到一半，国防部你每次都讲说啊，这个讯息不对称之外，基本上你共军老台吗？歼二十台空被飞过来对吧？为什么不学习以前这样子？亲爱的共军弟兄们，歼二十飞过来，台湾任何机场你马上降落。马上给1000万或2000万美金，飞机越高哈，奖金越高，你可以起义来归嘛？你看那个共产党，讲安那叫飞机安那飞， 所以我觉得说以这次来讲呢，我说在1月8号这次的包括南投县的许淑华，因为他当选那个县长继续嘛，就重要啊。但是整体为12月18号的那个嘉义市的这个部分呢，会比较辛苦一点。但 anyway 不管怎么讲，民进党已经没有再输了本钱，所以他来的一定要把所有的谣言的部分第一时间，像吴育龙是这么好的条件，这么厚的条件的人，以及比例好像是非常非常有用，壮实就一年多，也是未来之星。一而采取就像现在的路啊，好，民间的就是说民进党愿意传承给像卓冠廷，像一些年轻人，这冠廷圈，这是民进党未来之星嘛。 嗯，好，来，那国民党的部分齁，现在看起来略略难产，因为明天就登记截止了齁，那他们希望今天可以确定人选。比较可能的是王鸿薇啦齁，那王浩议员呢，他说我不选了，绝对也不接受征召。那其实他也知道说党中央属意的根本也就不是他嘛齁。王鸿薇的部分呢，我们来看齁，他其实是有一个相关的时序啊，显然说大概弄个怎样齁，显然他们也是在放话说，诶，我们找了他非常多次哦齁。王鸿薇自己讲，他说其实在11月18号中选会公告补选日，他们台北市的党部主委齁就已经在竞总约他见面了齁。他就说啊，诶，为什么洪丽锦打来给我，我怎么会不知道，我又不笨齁，连我的助理都问我说是不是选完之后还要继续选齁。当时他的回答是这个时辰齁不可能啦，你去找别人啦齁。11月27号党的秘书长黄建廷又来，他说哦，没有我没有那个意愿齁。11月29号黄旅又来了齁，那黄旅锦如跟他讲说就是劝进他啦，然后他就说哎呀，我跟你讲我不能参选的理由有什么啊齁，而且呢登记日又在就职之前，你叫我怎么去登记啊齁。30号又跟黄建廷又再一次齁，他就说我不会选啊齁。受访的时候他也讲说他不会选，可是其实问题在这边齁，他最近受访的内容啊，他都有讲啊，党主席希望他说不要讲的那么死啊齁，然后不要发一个就是说我不绝对不会选的脸书文。然后他说啊，那好了，我就暂时不发。那又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讲说，其实我真的是陷入一个天人交战。那瑞德哥我请教，他到底是想选还不想选，还是非常想选，可是呢主动出场齁，你很拍垮啦齁，所以必须要八人大叫齁，要众星拱月，要三顾茅庐，安尼出场较水亏，是不是安尼？ 《三国演义》里面，那么刘备去见这个诸葛亮，三顾茅庐，最后这个诸葛亮一直拒绝，拒绝，拒绝啊。那么最后刘备是哭着讲了一句话：“先生不出，奈天下何？”你知道吗？哇，这个大帽子一扣以后，诸葛亮只好出山嘛。啊、哦，那么现在难道国民党对王鸿薇要女士不出，奈台北何啊？你知道吗？那难道？整个这个台北市整个国民党除了王鸿薇之外，没有人可以占这个中山区吗？哦，那么当然啦、啊，这个王鸿薇要不要？其实要不要，千万不要拖，越拖的结果，然后越这个等于说表态的结果啊，对王鸿薇在这个中山北松山的选情啊，这个杀伤力更大。理论上来讲啊，国民党的嘎来输对吧齁，那么他们越这样做，对这个民进党是越有利。不过站在大家都认识的情况之下，我觉得王鸿薇今天呢、啊、犯了一个大错。为什么？你可以发现他不是断然拒绝齁、哦嗯、断然拒绝，你为什么要一直接受媒体的访问？ 对啊， 一直就这么讲，我现在内心纠结，你知道吗？ 我还在、哦、我 陷入天人交隔，对不对？你如果不要就不要，不要就不要，不要就像是你们的国民党的苗栗立委徐志龙说不要就不要，不管你怎么样，我就不选苗栗县长，不就好了吗？不就没事了吗？然后呢，结果呢，他今天怎么讲？他说他没有办法放下那25,000多名投给他票的这个松山信义的选民的寄托啊。然后呢，他12月25号马上要去宣誓台北市议员啊，那么就任。他总不能1月8号这样，一定会被人骂嘛，骂说你假忘来夸我啊，史上绕跑最快，为什么25号去宣誓，然后1月8号就绕跑选立委嘛。我觉得他后来还讲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他有那么多的纠结，我不懂为什么自己要这么纠结，更不懂为什么很多人可以这么厚脸皮。各位，王鸿薇即将帮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等于说啊，那么让我们大家看到到底王鸿薇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可以那么厚脸皮，而王鸿薇到底是不是也是厚脸皮？很简单嘛，王鸿薇这个 OK 的话，那就帮侯友宜解套啦。 侯友宜就侯友宜就同样的道理不就好了吗？我这样做怎么对得起新北？哎，当年我印象很深刻，朱立伦选了完毕了以后呢，朱立伦去遇到一个淡水阿嬷劝进，回家泡了一杯咖啡，就决定放弃你们400万新北市民啦，你知道吗？我虽然有这新北市民400多万的这个寄托，有100多万选民陪伴过，但是对台湾而言，我有更重要的任务啊，不就是这个样子吗？那王宏威也是这个样子吗？王宏威一直拒绝，我一定绝对不征召啊，拒绝，想尽办法拒绝，拒绝，拒绝。记者讲了一大堆，王孟黎，最后如果是王宏威了，你敢中山区的选民动作啥命？我告诉各位，我在中山区混了30几年啊、哦，单单新闻就跑了超过18年。所以呢，事实上呢，中山区这个地方啊，非常的特殊。在中山区这个地方，事实上是这个等于说绿稍微小大于蓝的一个地方，所以才会有加一个当时划选区北松山稍微大于那个等于蓝大于绿嘛。可是你要知道，如果你不去搬诺，如果你不去搬诺，只靠蒋万安，只靠这个相关的这个国民党，你想在这一区打赢，早就准备那么久，哎，当时快要拿到10万票吴怡农，哎，你想在这个地方打赢这个选战，没有那么容易，更何况你一而再再而三这样推三阻四的结果，各位要知道一件事，你们只知道说，那么那个蒋万安只有在大同区赢嘛，对不对？那个陈时中只有在大同区赢蒋万安，可是你们要知道，在这两区，单单绿营的议员，中山跟大同就赢了18000多票，比国民党的议员总票数就赢了18000多票。所以千万不要太小看中山区，好像你们认为说，好像我王宏威民调最高，所以非他不可，来了以后就一定赢了，不是这个样子的。 来方伦，我请教哈，有没有最新消息出炉啊？到底 目前还没有。 因为我想说，你跟我们讲说，我们录影的时间应该会有答案的。 只有4点的时候，吴怡农正式登记了。 对，目前也看到的是消息是这样。不过， 等一下哈，我先前情提要一下，因为刚瑞德哥讲哈，闽培黑的保魂啊，也是王宏威自己讲的嘛哈，他就说呢。他目前齁的决定还是会去议员就职，不然没有办法说服选民。那他笑说自己因为我脸皮很薄。那很多人说你为什么在纠结呢？为什么过不了这个坎哦？然后也有人点名说那陈冰甫也可以选啊。他说如果陈冰甫可以选，那不是跟我情况一样吗？我干嘛要纠结呢？你看到、哦、他自己找一些借口齁、哦、他找垂理由啦齁、哦。然后呢又有人会跟他说服说哎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啦齁、哦。不能让民进党抢下滩头堡。所以呢他现在齁、哦还在自我抗争当中，自己跟自己打架。那好笑的是呢，党中央说，哎，那我们要征询这个人选，我们要跟蒋万安问蒋万安的意见，哈。那因为罗淑蕾委员过去跟蒋万安有对垒过嘛，那如果问蒋万安意见，是不是在卡雷呢？还不晓得。那蒋万安又说，哦，没有，我蒋万安呢，我们都是配合党中央，哈。那也就是这边听起来，哈，党中央有党中央的想法，然后蒋万安说，没有，你认为我会有意见，但是我其实没有意见。那现在整个难产的情况下，最后会是王宏威吗？ 最后会是谁？其实我说老实话，我现在也说不更准，因为事实上原定是今天要出来，那目前在录影的当下啦、是还没有人这个人。 那有王宏威以外的人吗？ 其实被点名人选非常多啊。 可是我觉得好笑欸，点名郑丽文，郑丽文说我早就是不分区立委了，叫我去干嘛、 过去也有不分区立委来选区域立委 、啊、 不是没有。没有， 不是不是，我是说他也不想要再去站这一波啦。 对啊，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一样的考量啦。那对于中山跟北松山这一个选区，其实我真的纯粹是安市长的这个得票来说，确实是在蓝营必须要推出一个很有力的人选，然后才能去对垒所谓吴怡农。那我觉得可惜就是可惜在阮朝雄这次没有办法出来选啊。因为我说老实话，过去我跟阮朝雄议员有旧事，但我觉得他不管在问政或者是一些基本的服务的表现上面，当然 是因为民进党已经拍板了，所以你是要挑拨是不是？ 你也不能说挑拨，我支持小熊哥合作之友。 阴谋论哦。 那其实，在过去这段时间当中，吴怡农要出来选的新闻已经传很久了，包含到他今天正式。可是其实我们在网络上也看到很多的所谓的迷因，就是吴怡农之前哦记者会搞有点这个。搞不清楚状况，舔舌头啊，舔嘴唇啊，然后讲话他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他那一天可能状况不是很好。这个迷因已经在网络上传很多，而且传很久了。那这个东西吴怡农要自己怎么去跟民众解释说，我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绝对不会再发生这样的问题。这个是我觉得中山跟北松山的选民你可以自己去做评断的。那相对的国民党你就要提出一个好的人选。不管是王宏威也好，不管是王浩也好，不管是任何人，我相信这个人选出来之后，你就要跟人家讲说，我就是会做得比吴怡农好。 请你们相信我，而且在1月8号这一天要出来投票给我。 但我补充一个有关于贵党的消息啦齁，我们一直在讲王鸿薇啊，可是另外一个齁议员陈秉甫他今天不高兴了齁，他说你党中央怎么动作这么慢，台北市党部也有疏失，才会演变成到目前为止我们国民党居然还找不到人选的窘境。诶，陈秉甫你什么叫 你不懂？这是事实啊，这是事实啊。齁，而且刚刚这个田兄所讲的根本不存在，为什么？我看昨天的很多青蓝的这个相关的那个电视台故意把吴育农的那个丑态弄出来嘛。嗯，拜托，你们讲顿顿都一顿再顿又顿都当选台北市长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不是问题嘛，那个只是其中一件事情的问题嘛。我告诉各位啦，真正的问题在于王鸿薇想选的是松山信义的立法委员啊。今天如果是松山信义的立法委员出圈，你看他今天会不会三请四请都不要？谁不知道王鸿薇跟这个徐小新两个人就是目标，就是下一任的这个松山信义的立委。我问你啊，我要是王鸿薇，我现在来选这个那个中山跟北松山，我刚刚已经分析过了，中山跟北松。你以为胜率那么高啊？你以为你民调高，所以这次我跟你讲啊，那么那些所谓的民进党的支持者，基本上就恐慌，不能被大教训民进党，结果教训变成这个样子，对不对？哈、他们会怎样？他们会怎样？刚刚这个文志雄所讲的嘛，当年2018年民进党啪嘎叫韩流啊，那边啪嘎叫，我个人都认为那一次比这次更严重。其次虽然没有那么惨，但事实上他们更严重，民进党都快没有明天了。可是两个立委补选都赢，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大家会有警觉性嘛。哎，好，国民党规划盘你干不？所以呢，王鸿薇，我问你，如果他现在出来选中山，他输了。我问你，鳌拜万一啦，没有松山信义现在在罗马假期的那一位，对不对？ 徐小新 啊，罗马假期的那一位回来了。我问你，王鸿薇到时候要跟徐小新争，是徐小新占上风，还是王鸿薇占上风啊？所以呢，事实上王鸿薇考虑了很多，但越这样考虑的结果，我怪人当地的中山区的相关的议员没送啊。 对， 你，拜托你好不好？是当选了以后蒋万安才辞这个立委的吗？不是嘛。 是 那你在他辞立委的时候，你就必须想到他辞立委的这一区会补选，我们应该国民党要派哪一个人出来，然后呢赶快去运筹帷幄嘛。没有嘛，没有，今天才变成这样的一个局面。后以东拒绝西拒绝，我不买你要那跟我都不买，最后强行征召他去。强摘的水果不甜，很简单。我问你，你甲中山区的选民当作塑胶的小孩，是当作次等市民来对待？ 好，我们来算个票哈。我先让建昌议员来一起来分享哈。上一次2020年哈差几亏啦哈，那是差了这个11000多票嘛。那我们再看哈，2016年的立委选举的时候，那一次比较特殊，是因为民进党认为说，那是不是柯文哲的这个影响性啊哈，外溢效应，可不可以让潘建志哈有机会？那本来是不是要挂民进党籍或是什么离让啊哈，中间有过程桥北都贺啦哈，最后是无党籍，潘建志他拿是73000，那还有呢是绿色盟哈李彦荣，他其实应该吸的也是比较偏绿的票哈，他是23000多票，所以这合合能够加起来哈96000多票。票是赢过89000多票嘛，哈，也就是说这里的盘呐，哈，你讲国民党真正稳吗？不能这样看哦。来，议员， 我平息王鸿薇了哈，我认为明天登记的最大的可能性还是王鸿薇。他为什么会纠结？我认为是这正当性的问题。正当性这个是一个选举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你看12月25号我们带着这个彩花哈，在我们议事厅里面宣誓就职。然后12月25号那一天离1月8号选举，老实说。才有十几天而已，所以那个画面如果呈现在电视机面前哦，会非常尴尬。正当性很重要。你选了你的选区在松山信义，你已经这么怕表，也努力得到高票选民的这个支持。12月5号你在那里宣誓就职，然后那个画面又比这个跟吴育农一比照。等一下，这个宣誓就职的人，等一下离开议场之后，他要去选立委了。你完全没有交付，你过去你这一届四年里面的承诺还没有任何兑现，你的市政的政见，然后你要去选另外位置，这是他第一点的纠结。正当性是一个很关键，正当性会影响到中间性选民的判断。哦，这个很重要，尤其大直北松山没有错，北松山是比较非常难的区块。但是在北松山跟大直这个区块，我相信中间性选民会给不遵守承诺的政治人物一个教训，就是用选票，就是那个12月25号，你宣誓就职，但1月8号又要叫我们去投你， 当立委，这是第一点纠结。第二个，我认为他纠结在哪里？他本来就想要顶替惠宏泰那个位置嘛。哦，对，他跟徐小新一直有着心结，他想要在松山信义区里面选。如果他现在去选这个中山北松山这个区块，没有当选，回来又当议员，然后下一次，比如两年之后、一年之后，他又要跟徐小新去争取那个松山信义。我认为这又是正当性不足，因为恁两边拢你相卡打相准啦、啊，你中山这边你敢爱去啊？你怎么个求到等下要松山进去这边？其实我认为他的纠结，这也是一个考量。嗯，正当性跟这个纠结，他本来是部署要在选这个松山进去，为什么临时要被征召去中山这里罢免？但是我说实在的，不是稳仗的哦。我刚才说的正当性，应该是台北市选民一个很大的判准。12月25号你先是就职，1月8号要去投票给你选立委。诶，这个选民会不会这样做这种选择？第三个，吴怡农的条件不差哦。吴怡农的条件不差哦。吴怡农他的选举手法，他的选举语言也许没有那么老道，没有那么，但是他是一个很 clean 的人。 对的。 就有清新的气质，所以他能够吸引到北松山跟大直很关键的这个选票。不要看这个吴怡农这一集温书的对吧？这第三点也是那个王王威在纠结正当性，以及跟徐小新的纠结，以及会不会选上，这三个层次拢是以前我的对心肝的所在。啊，无这阿萨利。哦，主席嘛看好我，秘书长嘛看好我，市东部的主任嘛看好我，我当然算了呀。为什么？因为他在想这三个层次的问题。 哎，一党马赫且哦，他说哦，登记在就职之前很为难啊，请搞姐登记在就职之后就不为难嘛。嗯，你有感觉不？这他其他的说法是完全说不通的哈、哦嗯。那我觉得吴怡农有一个可能大家会替他担心的，他讲说不插旗。不看板啦、啊、齁，我比较担心说会不会，因为他其实是选过，那知名度应该有，但是齁你假设是人去站路口啊，去扫街，那个都有时间性，那可是挂在那个路口的看板，你无时无刻咯鬼，你是那一区的选民，你就会常常看到，那这个部分呢有什么办法可以来做补强吗？于绍老师。 来，我告诉大家几个数字啊、哦、刚才呢哲瑞德哥有讲啊，中山大同区的得票以下这几个人哦，要好好浮选，而且呢扛棒都还没有撤下来嘛。第一名王世坚，我们的坚哥拿到将近3万票。嗯，坚哥，过去呢大家对你有点批评指教，你也说你支持吴怡农的，心意有了，拿出实际的行动，你3万票呢？ 他这次他的灵魂不会再跟肉体争、哎， 没错嘛，对不对？你应该跟蒋万安没有私交的吧？你跟王宏威应该没有私交的吧？这一次啊，拿出实际的浮选，列扛棒啊，全部放上吴怡农，因为吴怡农说他不挂看板，不插旗帜嘛。但是啊，这种组织哦，基本上就要靠谁来扛？靠啊，连任的跟新科的，我再点名两个人：颜若芳22000票，陈怡君15000票。即便呢、啊，林亮君呢、啊、是啊，这个当选头，他赢梁文杰，他也有13000多票。即便梁文杰啊，虽然落选，组织还在嘛。嗯，我说了这四个人，三位民进党将台派的林亮君扮演什么？扮演基层辅选，做吴怡农的后卡丘。嗯，这个要补啊，吴怡农陆战的不足啦。所以我说这一场补选很重要，千呼万唤啊，国民党那么多的考量，我刚才没有说朱立伦就是胜选考量，可以不顾选民的感受。可是蒋万安心中是这话不免哭的、嗯、哦，你这个外来的，刚才我跟俞北辰将军同台，国民党乱点鸳鸯谱很多，说搞不好是郑兆兴。我说为什么？他说郑兆兴的户籍啊还放在中山大同区，国民党内的人有人讨论、哦、中山这个郑兆兴在台中在开会 啊 对啊，可能躺在地上觉得我怎么会被点名呢？这代表什么意思啊？国民党算计太多了。哦，我说蒋万最想要谁？蒋万最想一定是要王浩了，他无害，他是个安全牌，落选也没关系，反正一年就要补选的。这是我刚才说，这是我本命区啊，外人来插旗哦，基本上，哎呀，我将来要是要有自己的政治发展能量，我也都希望接班人嘛，有自己的办公室主任嘛。所以结论在于什么呢？蒋万安，好好先生， 有苦说不出来，也不想表示意见。千算万算啊，朱立伦算计很多。王鸿薇在演捉放曹，十八相送，一定啊要千拜多千呼万唤使出来。其实答案呼之欲出了啦，跑国民党的中央的这些记者跟我讲，一定跟你打赌是王鸿薇啦。 因为绿营在检讨败选的这一块齁，但是有一些人却是归咎于侧翼网军啦齁。那有一个被点名的是翁达瑞教授啦齁，他是本名叫陈时芬，那他也已经以真面目现身齁，也常常在我们的节目上齁，他在回到台湾的时候也常常上我们的节目。那他有什么话要回应给王世坚议员呢？他说标题叫做王世坚的政治智慧。我没有担任民进党的公职，也不是民进党的党工，甚至不是民进党的党员，而且呢还是在美国，因为呢我是有自己的脸书，我在做评论时局齁，然后就要承担民进党的败选责任。你看是不是他淡薄较超过齁。所以呢他说王世坚知道他在说什么吗齁，智慧型手机可以不用，因为王世坚议员说他用的是最阳春的那一种手机。他没有用智慧型手机。所以翁达瑞跟他讲智慧型手机你可以不用，但是政治智慧不能够没有齁，这个话就讲到这边了。那建昌议员的部分齁，因为我看到你还有其他的重话齁，也是对于自己的你那个酸哭威啦齁，港湖区的立委齁，高嘉瑜嘛齁。那你是罕见的开炮，你说你觉得高嘉瑜应该要自己退动，应该要离开民进党。你的思考是怎么样？ 我比较完整，让我讲一下啦齁，因为他跟我这个同选区好像大家都认为我跟他有什么争斗。其实在做过去这几年里面，我们民进党支持者齁，当然就这一次大选，当然我们民进党中央，我们每个人都是战犯了，大家都要深自反省，这个前提我们必须要先确立。但是检讨的态度，在过去几年里面，高嘉瑜所发表的这个言论，他的态度给我感觉都是沾沾自喜， 以就以都在讲，还是开心的， 就是沾沾自喜。有时候感觉他说，哦，你没听我讲，我有自知之明，我有先见之明。东杰喜，您都没听我讲，从姚文智那时候他就表现翻白眼了，怎么样，那个姿态就来了。他的整个一个评论好像不是跟我们同战队的人那种心情，就好像他是 outsider 在评论这件事情，然后有一些怀疑，他一直是我们民进党的那个天之骄女，都是有交际的千金，好像他的评论没有人去制衡他，没有人给他加进去，没有人去挑战，没有人去制衡，他就感觉一直在讲，在这个氛围底下，很抱歉，我就要扮演这种角色。民进党很多的党公职，看你这样的评论跟表现，心情是很沉重，很不愉快。有时候老实讲，想要用石头给你夹的，我跟你讲坦白的，这个大家沉默，并不是代表大家没有情绪，但是大家的智慧跟理智其实是胜过于情绪，因为咱是一个共同体，是一个团队，若要安怎发泄的时阵，不应该马上对媒体发泄。你讲的话，也许媒体会追逐，但是你伤到的是支持者的伤口啊，你在支持者的伤口上面撒盐，所以我跟你说，你是天之骄女，你很骄纵，也是媒体的宠儿，大家都追着你的言论在走。但是我跟你同选区，我偏偏在这个氛围底下，我要给你一个警示，给你一个警惕，给你一个警语，不能够这么摇摆，不能够看不起我们这些党公子。这些党公子，你去问问看，你自己在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你人缘好不好？你人缘好不好？你自己去了解看看。你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我们民进党支持者的痛苦上面，然后你认为，哦，我是怎么样怎么样，干嘛你做赖上了，对吧？不能够这样子。如果你是跟我们同团队的话，要有那种共患难的心情，共患难的心情。所以我说，你如果今天有很多人赞成我的言论，有很多人来抨击我，没有关系，我讲出这种评论的话，如果可以的话，你认为你很行，因为我很珍惜民进党这一支旗子，这个旗啊代表是一个力量，代表一个价值， 代表着足侪人的奋斗，才有这个旗啊，共同团结你家。如果你不喜欢拿这支旗子的话，你不喜欢代表这支旗子竞选的话，你可以离开这个党，海阔天空。你用无动的算，无听到你在内湖南港可能会当选的连任会更轻松，也不一定啊。因为很多年轻人，很多中性选民就围绕在你旁边会支持你，但是。我还是要劝高嘉瑜委员，很多我们港务区的，很多我们台湾的，真的传统的生力的支持者，对你的言论真的是不屑一顾。 我觉得建昌议员齁，其实主要是看过他的表现嘛齁，然后道不同不相为谋，然后如果他要继续选的话，你是抱持着祝福，但是不一定要在民进党里面齁，这是他的思考。来，维智哥，我要请教一个部分齁，因为翁达瑞教授立喝冰柚嘛齁，那翁达瑞教授这一次少点红台妹啦齁，那他其实也是蛮委屈的，没台没几干我什么事情啦齁，他只是在评论时政，他对台湾的这个选举非常关心嘛，可是因为王世坚是有点名一没点名啦，一影射，但是他写的那些内容你去比对啦齁，啊什么美回来美就是去什么美国逃避啊什么鬼的，一看就知道他在说谁啦齁。那这个部分你有没有替这个陈教授？ 当然啦、讲伊是侧翼嘛齁，啊嘛讲伊是侧翼，因为我嘛不是民进党党员，我就认同建昌兄讲的，我是认同民进党的这个台湾价值。讲阮侧翼，讲摕到什么好康诶？拍谁齁？翁达瑞教授从十月份来上节目几次，他把通告费请我捐给。这个我们的国中国小当奖学金、我要把收据给你们制作人还给翁教授看、小弟我本人在11月份的一个多礼拜上的大概我跟那个四川猫一样的那条件瓦罗瓦温东北街 KCO 等一下捐给我们台中小英记者会日期看一下11月4号我们都不探汤也不探粒对吧啊就是为了台湾这个价值、哦啊，选举进程包括郭雅包括洪仪兄包括阿斌娜说哇你对民进党这样要乐观我嘛知影有悲观的所在，未使讲歹话啊！阮这边选举，阮是足认真拼。这边的价值足奇怪，中华职棒的会长蔡其昌会长落选，这里中华职棒2009年毁掉，差一点点毁掉中华职棒的雨刷蔡正宜当选，最高票。中华职棒门框买工吼，我们好好的优先保护球员。你也知道2009年风声鹤唳偌恐怖不？我那时候上了两个礼拜的媒体群，我们包括最近也是一样，那个不晓得什么激进的这些很激进的那个打，就是用简讯过来啊，你们要不要道歉？你们要不要那个？你知道我们那时候讲完这个职棒之后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吗？这个人打电话，那时候行动电话不是那么方便的时候，竟然打电话说，那个柯某人柯老师，你做搞的哈，你扣的叫刁的哦，啊你是安那？你怎样解释？啊，有时候这种就是兄弟的话，你讲。所以为什么那时候兄弟棒球团、兄弟球团的卖掉、兴隆卖掉，跟这个黑道的关系？打完 get up， 民进党政府拜托你们，拜托什么事情？拜托民进党说，想要欧多一人，也当做管定，也当做议定、做副议定。这那干嘛还修法？中华职棒就是因为经由这次这样修法，才变得那么健康，越来越多队，来到六队，这叫健康清新。结果咱今麦政敌就阿个是欧多的，个是这样搞各位报告的。你讲国民党这边？民进党有很多辛苦压败所在，但是咱是过轻敌。咱的基层组织，我举个例，我上2018年我有选到冠廷，有帮我忙。从上一次到现在，你知道老粗鄙哦，我们去跑眷村啊，北屯了嘛，做些眷村，西寮眷村啊，那北屯的眷村修地方都变北屯，你找一头老啊，哎，两百八好久不见了，你家里头留张票是呗？你这留张票里头呢，你三张票给我，三张票给国民党的，那以后你们这事情就是国内事情了。哎，老外都跟你讲吼，哎呀，我看你蛮优秀的，你怎么不加入国民党呢？哎呀，你加入国民党，我就找几个朋友给投给你了。我呢去拜访一下，因为有集居户跟散居户，集居户的建筑改建的，结果接下来拜访一下九十几个啦，北屯区一个月，茂位集村那算的啊，总共九十几个，邓贵培在上，两票，马屁派，无个挂蛋的。过来社区发展协会，村里林长拢国民党诶，社区发展协会就是跟里有关系对吧？咱为了拜六礼拜去甲讲要讲证件，迄大姐吼七八十岁，你袂使叫阿妈妈，叫阿妈袂使，叫大姐。去遐讲，徐老师，你莫讲证件，你嘛做袂叫。唱歌，今日唱歌，我唱歌比雨伞较好听。我著对迄个雪中红双男镜头啦吼，啊咧，你可怜的偌过啊，再跪打啦吼，妈妈，请你爸爸用，妈妈请你也保重吼，安尼唱就唱。嘿，看到伊唱情歌，你知影迄个大姐的手比我尻川比有咩较粗，我嘛爱落感情落去唱。 你知道你唱得起了吼，唱三礼拜。 你要以貌取人的，表达你的心情呐、 啊。不，我意思讲，人基层，隔壁啊，只爱票，有登出来无？歹势，遐大忌嘛。 2024的部分哈 ，ET Today 他们所做出来的民调的部分哈，我们昨天有讲哈，他们把绿营是用赖清德副总统，那蓝营的部分就是有好几个在轮动，那最强的就是侯友宜，那柯文哲会随着哈，就是蓝营配什么样的人出现不同的盘，那如果是朱立伦的话哈，那票就会往柯文哲移动。好，那如果是韩国瑜的话，这两边呢会互相抢票。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部分哦，他的假想敌绿营呢是前副总统陈建仁。那如果是陈建仁部分呢，看起来就没有那么强哦。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民调做出来哦，有一个指标叫做蓝营最强是侯友宜，绿营最强是赖清德。来，瑞德哥，我要请教哦。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民调的情势之下，侯友宜他好像也不演了啦齁、哦、除了这个做大事之外，他最新的一个说法是齁、哦、他去参加选后第一场的感恩参会，然后他讲呢，市长能做的有极限，请大家齁、哦、还要多多指教。那市长做的有极限，他现在不是选上的是市长吗？所以是已经展望到2024了吗？ 你忘记了侯友宜的名言是呵呵这代志。那么当他这个胜选感言要冲上去的时候，请问台下是喊什么？这大代志，你知道吗？做大事，做大事啊！我问你嘛，啊，当一个市长做小事嘛，对吧？哈，啊，现在当然，你更上一层楼，当总统都做大代志啊嘛，哈。那么侯友宜啊，那现在找到一个很好的借口，如果国民党啊提名王宏威的话啊，为什么？因为马上解套啦。王宏威自己都说他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可以那么厚脸皮，如果他也加入厚脸皮协会的话，那侯友宜可以当会长了嘛，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关系？我讲坦白，有什么关系呢？先生不出奈台湾河啊，我讲坦白的，这个借口多好啊。人家朱立伦当年的那个淡水阿嬷外加一杯咖啡就直接就出去了，你的管理还得追，对吧？那侯友宜就是这样子吧。侯友宜就摆明了那个态势，本来侯友宜是不会这样做的、哦、可是问题是现在就是一个事嘛，跨起来谁酸起来谁酸起来 谁嘛。那么可是大家要知道一件事了，就是说民进党改革要回想的这个注意啊，小心啊、哦、为什么呢？这次的抹黑这个政策如果那么有用的话，我问你，下次在明年，尤其是明年，事实上不是在明年选战，在明年的下半年啊，人家会不会这样用？当然会啊、 嗯！ 你不要以为那个某个这个比较统派的媒体啊，用社论写这个叫这个柯文哲自己哦，千万以大局为重，不要出来搅局，不要卖蒜的丢啊！嗯，我问你，我是柯文哲，我干嘛用你的以你的大局为重？ 对啊， 我的大局比较重要啊！我出来选了以后呢，我第一可以募款，第二又有统又有这个补助款对吧？哈，当选个几百万票对吧？哈，又有钱，我民政党还可以继续活下去嘛？我干嘛管你的这个等于说相关的这个？这个大局，而且讲白了啦，啊，我如果现在就没有了，我都现在就不选了，那我柯文哲什么都没有啦，那我干嘛这样做呢？所以呢，事实上，明年会非常的这个漂亮。不过，民众党就柯文哲没有悬念，然后呢，在民进党的部分，目前看起来就是赖清德出现嘛，对吧？哈，然后也没有什么悬念。我觉得现在是国民党党内互打。那除此之外，我也个人也是觉得蛮好奇的。那么赖清德当了一年的这个头，所有民调都是第一名，而且遥遥领先，包括这个侯友宜哦，都是20几%，赖清德30几%。突然间侯友宜赢了新北市连任以后呢，赖清德马上就变成20几%，人家侯友宜就变30几%啦。嗯，啊，没想到民调的转移这么快，如流水，像瀑布，像断崖式的下降吗？从现在开始，各位，你可以发现一个很特殊的民调会出来。特定的一些民调，这些民调都有个共同特征，就是他们比较偏蓝啊、哦，然后偏统。这些民调出来了以后呢，都会出现一个侯友宜高高在上，紧接而来第二名一定是赖清德，最后一名不是韩国瑜就是朱立伦，你知道吗？一定会出现这样的民调不断的出来，他要提醒你什么？侯友宜才有用，朱立伦不罗英，你知道吧？朱立伦温思威啦，哎，然后紧接而来一定还会出现一个风声，什么风声呢？就是。操作罢免，如果侯友宜真的去选的话，选输了就会变成像韩国瑜一样被人家罢免，两边各出奇招，两边马上想尽办法总动员呐、啊。那至于这个侯友朱立伦讲说啊，那么他个人呢、啊、无私无我，一定推最强的。我跟你讲嘛，台本。中国国民党有多少年没有办法拿回台北市跟桃园跟基隆，他一个人一次把他拿回来，他不是最强，他是什么？嗯，很简单嘛。啊，至于你说啊、要用这个什么样方式，好啊。啊不，我们全部都用初选，初选规则国民党不规定都全民调，哎， 一半民调，一半党内投党员投票， 投票我跟你 说，侯友宜抓鸡鸡，嗯，他的党员票，他几乎没有什么人投党员。那我问你啦，所以呢，从现在开始啊，那么最好看的戏，国民党内斗即将一直上演啦、啊。那现在就看侯友宜的态度了，因为侯友宜的态度，侯友宜很尴尬，因今嘛开始安那讲啊，这些投票给他的人115万票，就是明知他可能去选总统，还要投给他、啊，这就是民意的基础啊。我给你卖这行不起定我哈，啊，你去做这类圣公啊。总统拢无阿给，他们现在就变成这样子了。本来以前朱立伦靠一个这个淡水阿嬷，现在有115万个人头，哎，开什么玩笑，对不对？所以侯友宜他们的说法变成这样的方式的时候呢，那么到底会变成怎么样？我不知道。不过我还是提醒赖清德也好，民进党也好，赶快提早整个作业，然后赶快提早定于尊，赶快打选战，包括区域立委，包括这个不分区立委，包括这个所谓的那么总统大选，赶快打战。目前就一定要把1月8号的立委中山区立委补选打胜，否则士气拿不回来，公什么都不好。 因为冠廷是新北市哦，算是新科议员的哈，还没就职啦，所以。真的侯市长就可以这样子啊，我告诉你，我背后是有115万多个人头来挺哇，他们认为说，因为选前已经有这样的风声了，对不对啊，就认为我其实后来登大位，对我们新北市才是最好的布局，最好的安排哦。 我觉得他现在做的动作，一切都在为2024的总统大选做准备啊。有一个消息，其实新北市的府会圈都知道，可是观众朋友跟大家可能不知道，侯友宜最近偷偷的默默的找了很多国政相关的老师在帮他上课啊，外交国防，然后跟那个两岸局势啊，如果侯友宜没有选2024，干嘛找这一些专家帮他上课？那除非我们听到的资讯都是错的，就沸沸扬扬都知道嘛。这第一个，第二个事情是，就是选战侯友宜是选赢，但是他们在操作的这一个侯友宜这100多万票赢林佳龙市长赢40几万票这件事情。他们确实就把它当成是侯友宜能够选总统的正当性，可是现阶段最难处理的事情就是提名他当总统候选人的时程掌握在朱立伦手上。嗯，因为方伦在这嘛，国民党很多人都知道朱主席现在还没有完全放嘛，所以现阶段你要看的局面就是这几个天王，尤其是朱立伦会怎么来处理侯友宜。有人就讲一句笑话说，如果朱立伦要搞侯友宜啊，最完美的做法就是那个我们就宣布国民党的总统候选的提名时间定在12月25号就任那一天，这开玩笑不可能发生。但是这是笑话代表什么意思？这是蓝营跟我讲的笑话，就比较同情跟比较喜欢朱立伦的人啊，就是他讲这笑话意思是什么？就是其实现阶段 讲大家都知道是谁了， 该 不会是第一高票的桃园议员？ 不，绝对不能是。但是现阶段提名的权跟时间还是掌握在朱立伦的手上，所以侯友宜现在也是有点急。他急什么？急就是说如何能够行造他现在虽然是民调第一，可是真正能够变共主。不然怎么会这两天媒体常常以前问侯友宜都是侯侯做台籍嘛，问到他跟郭台铭的关系侃侃而谈，侯行造出一种不管是侯郭配的关系还是郭侯配的可能性。因为侯友宜现在最怕大家不讨论他要选总统这件事情，而现在讨论他的这个正当性，我绝对往前走。那我还是不要跟外面讲，不要忘了明年的局势。我的判断是侯友宜，我讲我负责了，我认为侯友宜绝对选总统，就是说我们不能 绝对选。那比如说那个有一个前提，就是说朱立伦会无私无我， 不是无私无我，是我觉得民进党，这是我觉得民进党要做好准备，做好侯友宜选总统的准备。 对的， 因为 对的， 当然最后国民党有可能最后不提名他，可是他绝对选的这个状况底下，我们做好因应，我们才可以有备无患啊。他目前确实是最强的人，看各种民调当中，我们民进党最强是赖清德，再加上侯友宜，再加上柯文哲笃定选的这个局势，我觉得我们不能侥幸认为说国民党可能不是提侯友宜，那他提他的这个状况底下，我们怎么样因应？我觉得这是现在民进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无论是接下去1月8号的补选，还是未来的党主席，还是整体的选战的团队，我觉得都要把侯友宜锁定成最重要我们可能面临的对手，我们才有可能会赢。 来方伦齁，所以呢你们目前党内会是什么样的局势？因为刚刚瑞德哥有讲啊齁，可能会演变成一个党内互打啦齁。那朱主席的确齁，虽然说没有达标达到他说的16县市，可是他抢下了北基桃齁，这个部分其实成绩非常的亮眼嘛齁。那所以我请教齁，你觉得说谁比较适合，或者是说到时候的游戏 因为1月8号的补选其实也是一个对现任的朱立伦主席的一个考验。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这一席如果掉了，算谁的？算朱立伦的吗？算万安的吗？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都要去评估去思考。所以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议题，我觉得稍微再久了一点点，但是呢，这个我们要目标看的是2024的这场选战，其实就是2023啦，对不对？因为1月投票嘛，所以明年一整年我们都会经营在这个总统大选选战当中。而这个提名的时间点就关乎于说朱立伦他自己有没有办法端出一个大家满意的成绩单。对于蓝营也好，我们也很明确的知道了，民众党柯文哲一定会出来。这他已经宣布了嘛，他也不用什么联署什么的，他可以直接出来选。OK, 那必然得把这一个角色在整个选战当中他会影响到多少的化学变化。到时候会不会有什么啊弃柯保谁，到底民进党会不会也喊出来说啊，如果我们要抗中保台的话一定要这个集中选票，那就不能分票出去，怎么分？总统就只有一席。这个没有分的可能性。但是他柯文哲的存在，我不认为柯文哲2024会赢下这场选战。但是他在选战当中绝对有举足轻重地位。我们拿黄珊珊这一次来看好了。在柯文哲这么大力弄弄弄弄弄 ,20 几%。但是在总统大选当中 ,10% 都很危险。甚至 5% 都已经有可能影响战局。所以不管今天是朱立伦要选，韩国瑜要选，或者是任何一个人要选2024的总统，在国民党里面，你们就是必须要先去搞清楚民众党它的存在，以及柯文哲会有多少影响力，而我们提出来的人选能不能很明确的跟柯文哲画出一个很明确的界定，然后跟民进党的支持者说，诶，我们国民党如果上台之后可以达到更好的台湾的未来跟中华民国的这个期望。这个东西就是蓝营现在要去思考的。而且我也跟所有想要参选，不管是之前讲过的这个赵少康，或者甚至是郭台铭，这些人选你都有责任跟义务要去讲清楚。上一届2020我们被抗中保台这样打完了，那请问一下这一届我们的两岸立场是什么？我希望，我也期待这些候选人都要提出来。 好，我们还要来看一个部分哦，是有关于中国的白纸革命。诶，是不是真的有空有差啦齁？因为现在传出来的是包括上海还有广州都有解除管控的一个状况齁。来，冠廷，我要请教齁，到底是有影没影啦齁？然后还有呢，很怪的是齁，放出了这个就是说江泽民在昨天齁传出他逝世齁，享受是96岁这样的消息。不过呢，诶，有中国他们的网友就在讲，可惜不是你他们觉得说，诶，因为在这样的局势这么差的情况下会缅怀过去的这个领导人啦齁。那还有包括赵立坚居然会被问倒，怎么一回事？ 那中国的局势现在不只是中国在烧啊，烧到海外去了。你看这几年从上海、北京、广州的状况，你曾几何时看到中国的人民拿着武器往前面丢以外，现在甚至连燃烧弹都丢出来了。 嗯， 然后整个广州可以说是全面性的暴动。有人说广州现在是白昼之夜啊，封控以前是把人关在房子里面，现在是把人赶出去，封住之后不让他回来。全部的人，你看为什么之前会抗议，全部被关在火车站，全部被关在地铁站，全部在公园露宿，无法回家，所以他们当然俩拱啊。可是这个状况为什么我说不止在广州，这个火是烧到国外。贵想知道这几天在美国芝加哥的中国大使馆门口，你知道抗议民众喊什么吗？冲到中国驻美国的大使馆，在芝加哥，直接喊说出来做核酸，出来做核酸，直接 跟中国自己的 直接抗议啊。 对， 然后这种暴乱情在华府，在美国所有各地，现在是只要中国人的社群全部都封掉。那这个封掉的结果，说真的，中国能怎么做？你看下一个这个画面，现阶段居然中国的这些公安大白他们封到直接在地铁上面去直接检查人民的手机。你看这画面他们在干嘛？他们在地铁上，上海的警察哦，登上了捷运之后，不是去保护人民，是检查他手机。检查什么？不是看你健康码，他是看你的手机有没有装翻墙的软体。他先看第一个，你的手机上面有没有安装 YT， 有没有安装 TikTok， 有没有安装 FB。 如果有，你一定有安装跳翻墙的 VPN 的软体，不然你怎么翻出来？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 因为他们现在最担心的事情是这一些民众年轻人拿着手机把中国的乱象全部录下来之后 传递到全世界去， 全世界看到。然后你知道他们怎么做吗？他们现在把你这个手机看到你有了之后，我说真的真的很瞎，不管你是不是成年人，联络你爸妈，联络你家人，给你家人压力，然后跟你讲说，哎，我们把你的软体删除了哦，啊，你们的家庭的住址，你知道哪些人，我们全部都注记了，打电话给你爸妈，让你有一种压力，哎呦，冠廷啊，以后不要安装这种软体了啦，上头都来关心了，啊，造成这种寒蝉效应嘛。可是你真正会面临到的问题是，面对国际大家的认为说中国失控的状况底下，你无法回应嘛。赵立坚，你曾几何时看到中国战狼、外交部战狼赵立坚被问到哑口无言？你看这个画面，是赵立坚在开记者会，他被媒体问到白纸运动的时候啊，宕机耶，宕机多久？哎，说的我们说讲愣愣，那个讲话宕机五秒、三秒，赵立坚是宕机一分钟，哎，一分钟完全没有讲话，假装翻东西。你看他干嘛？他在翻东西，假装翻资料，结果翻完资料之后，支支吾吾讲说。欸，那个我们相关的那不评论啊等等，就是完全没有回应。所以这个状况底下宕机的影片是这一次这个画面流出来，其实几天前就已经传出了。在28日的日行记者会的时候，有一个路透社的记者就跟赵立坚问嘛，现在中国人民普遍对防疫的清零不满，你是不是考虑结束或松绑？欸，赵立坚在28号就宕机30秒。过了几天宕机一分钟，你所讲的情况与事实不符，都是用这种情况去讲，所以完全没办法回应无论是国内或国外的一个质疑。那我要讲的最后一个透露一个小我自己看到的小观察啦，赵立坚刚才这段发言，在整个访问内容，在他官方网站的新闻稿一字都没有被放 过，不能提呀， 就完全无法提。所以这就是他们现在面对的状况，无法面对国内的状况，那只能用回避的，就是他们的窘境。 来，玉商老师，因为我们昨天看到江泽民前领导人他去世，对不对？中国的前领导人，那在白纸革命还在在闷烧的过程间，会带来什么？ 前领导人江泽民去世，现在习近平啊，更加踹雷弹，为什么？1976年周恩来逝世的时候，人民自发以纪念缅怀周总理为由，干嘛到天安门？对谁不满？表达对四人帮不满。1989年4月的时候，前总书记这个胡耀邦看心脏病发去世了，大学生以什么纪念缅怀胡耀邦，表示对那时候的贪腐还有物价改革失败造成了通货膨胀的不满，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六四天安门。现在呢，万一啊，就在上海哦，上海市啊，我们前年看嘛，那个乌鲁木齐中路嘛，在徐汇区嘛，上海是谁的地盘？曾经啊，江西的地盘嘛。现在呢，中国人讲说呢，现任总书记清算前任总书记，后来的呢，上海市委书记清算前任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还有呢，习近平都干任过总书记跟上海市委书记嘛。所以现在习近平最担心的是什么？会不会有人以纪念江泽民为由，或江西人马蠢蠢欲动，干嘛呢？来高级黑说我们缅怀第三代的领导人，干嘛用纪念江泽民、平反江泽民来干嘛？表示对习近平清零封控的不满呢？所以呢，事情正在起变化，我们要关注这些年轻人，因为呢，中共正要打算镇压，采取啊追捕，甚至呢秋后算账的动作了。 好，我们来讲台湾里面的情势齁，2024现在要论谁身边两辈出来算齁，其实还早，但是就台面上几个政治人物来做点评，柯文哲他未来就会失去台北市长，没了政治资源之后，徒子徒孙还会不会忠心耿耿？柯文哲放任党内互斗斗久了之后，民众党人他们还能够同心同德吗？而侯友宜齁，第二任都还没有就职，现在已经开始铺陈了齁，市长能做的是有极限的，展现的是对2024他的确有他的野心，他也不怕别人看，可是问题是齁，猪会卡喉，这个几乎也是我们可以预期到的剧本了。对于绿营而言，赖清德他是2024最强的人选没有错，但是呢这一次的败选要好好的检讨，要进一步的改进，而且还要团结绿营，才有机会能够绝处逢生。明天同一时间锁定新台湾加油，我们再会。